员及工业策略大臣岑浩文身体不适，要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他曾经到首相府同首相约翰逊会谈。首相府发言人话，岑浩文当地星期二曾经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同约翰逊会面45分钟，与会嘅仲包括财相辛伟成。期间各人有保持适当社交距离，相隔2米。首相府强调，若果岑浩文的检测结果是呈阳性，约翰逊会按照医学指引接受检测。约翰逊早前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4月中康复出院，不过目前未能够确定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可以免于二次感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250点，跌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9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59，欧元系加元系报1.352，人民币7.11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27。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48美元，卖出1,708.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朝早雨势较大，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一啲突发嘅道路状况啦，喺旺角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由于有突发事故啦，近住朗豪坊一段嘅部分行车线系受到阻碍而封闭咗，一带车多。而喺港岛上环啦，警方有封路措施噶，荷里活道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乐古道一段咧系暂时封闭。另外，电车服务方面，介乎坚拿道西至到北角道嘅来回线嘅电车服务咧，继续系暂停噶。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其他主要嘅干道啦，交通都系畅顺噶。工程方面，康宁道有渠务工程，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和康径嘅快线啦，同埋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和康径嘅慢线都系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嚟紧凌晨啦，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将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点至到清晨嘅5点半，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介乎沥源村、六泉楼至到沙田广场嘅行车线咧，将会封闭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紧嘅系周末有情人。 之分就咁听声，我都听得出佢好大隻啊！ 杰同，你都系抹翻啲口水先啦。佢系我哋今个星期新环节嘅嘉宾嚟噶，所以如果你都想知道佢嘅感情世界嘅话，记得留意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 今个星期有我 Ryan 陈安南， 系咪可以叫佢上嚟做掌上压噶？我可唔可以帮佢抹汗啊 ？On a Saturday night。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到6月4日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啦，喺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敏大人好，有茉莉， 亦 都有 Kitty 又喺度嘅。咁我今晚咧喺开题之前咧，我想问下你两个有冇试过头痛啊？我今日突然之间好头痛，唔知点解。系啊，因为我从来咧都好少头痛噶、嗯，我以前都冇试过，但系我细个咧就成日听我妈讲佢有头痛嘅，仲要头痛得好严重，即系会即系瞓低啊，又话搵药食啊咁样。咁、我细个系唔系好知头痛嗰种感觉系点啦，亦都听到人哋话偏头痛，到底偏头痛系点咧？咁、直至到我大个咗啦，有试过。品尝酒精之后咧，我就知道哦，原来头痛嘅感觉其实都真系几辛苦 的。嗰、啲第二日噶嘛， 系啊 ，over 啫，你讲 系啊，但系嗰个都系头嗰揦住嗰痛啦。但系今日咧，我系唔知做咩事，突然之间有呢一种头痛嘅感觉。 其实真系好多原因噶。 系啦、跟住我就上网睇啦。到底我係邊一隻頭痛？因為我好想舒緩啊！而家我好唔舒服啊！咁樣做節目，跟住我就睇啦。跟住原來咧，我估啦，我猜測，唔知會唔會係關於呢個肌肉咧？ 啊，會噶會噶， 係咪太耐冇去按摩咧？嘛，大人我哋 哇，呢、這個真係疫症對我最大嘅影響啊！ 係啊， 我頭先。因為我呢一排又係好攰啊嘛，其實咧有時頭痛嘅話咧，又如果加埋有膊頭痛咧，我知道一定係好攰啦，因為肌肉啦，因為我覺得個膊頭，如果膊頭同條頸咧去到後尾枕嗰度咧，其實同一條肌肉嚟噶嘛，佢真係會整到你頭痛嘅。 係咯，我就懷疑係咪我太耐冇去按摩咧，即係呢排都冇啦，我諗即係幾個月冇啦，已經大半年冇啦。 我有啲朋友話：咁你咪去咯，你咁想去咁，但我就講佢。即系咧，人生都难免一死噶啦，但系死又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但系个病真系中咗，系因为我去要按摩， 戴住口罩会唔会好啲啊？同埋叫佢唔好按个头，即系按下半身。心口以下嘅咁样咪得咯，会唔会啊？跟住即刻冲凉， 真系我 真系唔知啊，可能都系惊 我连个女都唔想掂啊，亦都唔想佢掂我。 系啊，咁我见到哦，佢话原来可能咧，即系嗰啲肌肉扯住啊， 系啊系会噶， 都会痛。 我要讲我经历俾你听啊，就系、是。有一次非常头痛，生完 BB 之后，跟住我话点解咁头痛咧？我发现咧，我喂奶啊，喂奶嗰个动作咧，即系母乳，咁、你个头又耷低啦，跟住又抱住佢啦，你咁样咯，即系好似成夹住个电话，由朝到晚夹住个电话，久不久即系你谂下一日喂 BB 喂几多次，跟住就发现好头痛啊，咁但系你系。除了那个动即姿态，你冇得第二个姿态，你冇得举起个 B 咁咯。但系后屘我唔记得咗点啊，即系一可能系一应该一按完又自己揿下， 跟住或者做翻相反，相反方向嘅， 因为你好紧张噶嘛，你哋抱住个 B B 第一次抱住 B B， 你跟住跌咗呀咁样啲咁样。 我怀疑我系咪头先煮饭嘅时候太紧张， 都 會㗎， 即係嗰啲姿勢咧，即係你知道可能嗰、那個、即係切菜個台同你個人未必真係好 fit 㗎嘛，嗰、那個距離個高度等等，即係整完一餐飯之後，我係食完飯即係煮完餐飯之後就覺得個頭扯住痛咯。係， 因為我咧都試過咧，即係睇中醫嘅時候有陣時候，醫生我頭痛咁講啦，跟住佢咧就會咧幫我針灸嘅時候咧，佢就梗係咧唔怪得知啦，跟住就會話因為背脊嗰啲勞損啊嗰啲咧，佢話因為係原來係有啲神經線係可以扯上個頭度嘅，所以如果你個頭嘅某啲位痛咧，就可能代表你嘅背脊唔知邊一個位置就發炎啊，又或者可能佢哋嘅肌肉勞損咗啊咁樣咯，係原來真係會有關係。 但到底阿 Kitty 咧係想講頭痛問題，一定係冇得按摩？ 係啦，我相信佢只不過想帶出佢冇得按摩，因為佢已經喺我面前講咗不下數十次嘅呢件事。 我都會講三四次嘅，如果你驚我 唔係，因為真係自己解決唔到嘛呢樣嘢。 咁有冇按摩椅啊？ 我冇按摩椅啊，但係我覺得按摩椅，因為 我樓上咪買咗張按摩椅俾你哋， 但按唔到個頭頸嗰啲位 都得㗎，你將個人鋤低啲， 即係 pat 個位，你塞個頭落去。 係真係嗰張又 OK 㗎， 都好係嘛？ 係啊， 我有嗰啲按摩槍咯， 但 係 嗰啲槍我成日覺得冇乜用，因為嗰支槍好重咧，你拎得嚟 攰啊。 係咯，你反而好啦，你醫到條頸啦，你隻手好攰 就攰啦。唔係嗰個多數係譬如可能跑完步，即係for你按摩大。比啊或者 pat pat 嗰啲位就会舒服咯。咁不过我头先 check 嘅时候咧，即系睇下边一种头痛嘅时候咧，又俾我发现多一样嘢。嗰个原来偏头痛咧喺女人身上即系患偏头痛嘅比例咧，比男人系高三倍咁多。 系噶， 系噶。 系因为女人多嘢谂定系点咧？ 佢唔系，佢话原来咧同嗰个脑部嘅生理基础都有密切嘅关系噶。所以其实可能咧，即系女士咧系容易会有呢个偏头痛嘅。咁我饮啖水，跟住就开今晚嘅题目啦。 掩饰操性画到耳边，自导自演举止荒诞地发癫，喜剧发展时怀疑谁是情节颠覆正常人认知，如何一致饰演应世孩俗坏角色亦向非主与无伦处，用最高姿态踏进历史毫无瑕疵，很显观众的制止。 有 Nowhere Boys 的新歌小丑，十点二十分啊，咁啊翻翻嚟敏感时刻啦。咁啊今晚咧，我就想同敏大人啦，同莫莉咧讲下呢一个时装嘅传奇啊 ，Versace 啊。 嗯。 原因系点解咧？其实我就冇曾经拥有过任何一件呢一个牌子嘅东西嘅。我唔知道你有冇，即系有冇特别喜爱某一啲嘅即系时装品牌或者一啲时装嘅设计师啦。嗯、但系往往每次我睇咗佢哋一啲嘅即系有关佢哋嘅传记啊，或者一啲嘅电视嘅。节录等等 就想买佢啲嘢噶啦，全部买晒， 就想拥有一件咯，即系好似啊睇完之后有一个纪念品攞翻咁样啦。咁咧，我最近咧就因为啊上次 Nell Nell 提到咧，就有一套Angie 头个平台咧、 嗯， 就一套咧讲于关于 Versace 咧被刺杀嘅事件。咁、 嗯、 我对于呢个牌子咧，我听呢个名字就听得多啦、嗯，但我唔知道原来呢个设计师系原来系俾人杀死嘅，系枪杀嘅。咁、 嗯、 我就翻去就睇下呢套片啦。哇，原来真系好好睇嘅。 系 咁，我 系讲佢一生啊，定系讲佢后半生？ 其实唔系，其实个主角最主要咧，我觉得就系讲嗰个杀佢嗰个凶手。 吓、啊， 咁啊呢一件系 好似个情人嚟嘅。 真人真事啦，其实 呀情人， 佢有好多种讲法，因为到而家咧都其实都冇一个定论话点解嗰人会杀佢、嗯，因为嗰个咧其实已经系一个连环杀手嚟噶啦。系、 哦、 啦，佢咧喺杀阿 Versace 之前咧已经杀咗四个人。咁、嗯、所以其实呢一套电视剧咧里面就讲咗好多有关于呢一个人嘅背景。 电视剧定系 夺桥嚟噶？其实系电视剧嚟嘅，即系佢系佢有讲佢 base on 呢一件真事啦，但系佢亦都每一集佢喺尾咧都话自己加咗好多嘅想象、 嗯， 加咗好多一啲自己谂嘅剧情落去，咁啊令到大家可能觉得睇得紧张啲啦。咁而Versace 间公司咧，即系之前因为呢套剧都出咗一段时间噶啦 ，O 唔 OK 佢哋出咧？ 佢 OK 嘅，不过佢有讲佢话因为里面咧多咗好多一啲即系异创作嘅成分喺里面啦、嗯，就叫大家唔好当晒成件真事咁样睇咯，咁、嗯、咁但系作为即系一个观众咧，我就觉得几好睇，同埋嗰个男主角即系嗰个连环杀手咧系、 嗯、 做得好好嘅，系啊，因为佢喺里面咧就饰演一个叫做。点讲咧？成日去讨好一啲有钱男性为佢嘅工作嘅一个男人啦、啊， 上流寄生族，巴结啲有钱人嘅人， 亦都系一个即系同性恋者咁样啦、啊。咁但系其实佢现实当中唔系，佢已经结咗婚噶啦，亦、啊、都系一个好有才华嘅 singer songwriter 嚟嘅。即系你睇到嗰套戏咧，你系会即刻揾啊？点解会做得咁似嘅咧？有冇啲咩咧？咁完全我觉得就系佢好，即系佢。演绎得个角色演绎得好好咯，咁、 嗯、 但系当呢一个人嘅真人，其实佢个背景系点？即系点解佢无啦啦会去即系杀咁多个人咧？咁我觉得呢一个人咧都系 即係好傳奇嘅背景。咁啊，講翻咧呢一個嘅犯案嘅兇手咧，個真名咧就叫做安德魯富納南啦，就係、是、個譯名嚟嘅。咁啊，頭先提到咧喺殺害呢個 Versace 期之前咧，已經喺短短兩個禮拜之內咧，連續殺咗四個人噶啦、嗯，就被呢個美國聯邦調查局列為十大通緝要犯嚟嘅。其實即係佢已經一路喺度殺人，跟住走佬殺人走佬就逃亡緊，但係一路走嘅時候咧又一路殺人咁樣啦。咁故事咧就追溯翻去到1969年嘅加州啊。咁呢一個嘅小富納南咧就喺一個平凡嘅家庭出世。咁佢爸爸咧就有就係、是、呢個菲律賓裔嘅美國人嚟嘅。係、啦，咁佢喺美國出世啦。咁但係佢爸爸就菲律賓裔啦。咁佢媽媽咧就係、是、意大利裔嘅。咁、家境就唔算話好有錢啦，但係都唔係唔差嘅，唔算差。因為佢爸爸咧係做嗰啲證券啊，總之財經 finance 嘅嘢咁樣啦。咁亦都咧將佢咧送咗去聖地牙哥嘅私立中學嗰度讀書，即係希望佢可以考到好學校。 咁、其實都有錢 咯、 啊，讀私立學校、 其實咧係好多嘢都係個門面咯，即係唔差嘅，其實唔算差嘅。但係內裏係咪真係咁樣咧？其實又並唔真係，即係簡單嚟講，可能似係即係充大頭咁樣啦。而佢又真係又有啲叻，又俾佢考到入去喎。係啦，咁跟住就話佢係一個聰明絕頂、活潑健談嘅人嚟嘅。仲话佢咧嗰个智商咧系 IQ 高第142添咁样，咁所以喺佢细个嘅时候啦，喺呢一套剧里面咧有讲到佢爸爸都好锡佢，因为觉得佢好聪明啦，觉得佢好即系与别不同啊，即系喺其即系几个兄弟姊妹里面。咁但后来咧，原来佢爸爸咧，点解我话佢似冲大头咧？就系、是、发现佢爸爸咧喺佢19岁嗰年咧喺呢个证券交易所做嘢咧，就系、是、亏空公款啊，就偷咗钱啊，咁、为咗逃避。被刑责咧就离开咗，即系佢哋啦，咁就完全 即系直情抌低埋个仔， 系啦， 都十九岁啦， 系啊，就 都系即系抌低自己屋企人。 嗱，我唔知道嗰套剧里面咧，佢有冇即系 有几多真嘅假？ 几多真？呢、我而家讲紧嘅咧就系真系一啲报道嚟嘅。喺嗰套剧里面咧，佢嘅演绎咧就系话佢阿爸咧就翻咗菲律宾咁样啦，就逃走咗啦。咁、走之前咧，仲卖晒所有嘢嘅，即系譬如喺美国间屋啊，所有嘢咧。都賣曬，所以其實咧佢係冇剩得任何錢俾佢老婆同埋佢啲仔女嘅，係啦，咁所以其實都幾慘嘅。咁、而且咧話喺嗰陣時咧，呢、這、一個即係富納南咧，亦都將佢嗰個性取向咧，即係佢媽媽知道咗，咁亦都即係覺得好難接受啦。於是乎咧，好多爭執之後咧，佢就索性自己走咗出嚟啦。咁、一個男仔自己走咗出嚟，年輕又冇錢嘅時候咧，就去流連一啲基巴啦，亦都去一啲夜店啦咁。但係因為佢樣咧係真係幾吸引，亦都流利嘅口才啦，加上頭先講佢 又聰明啦， 咁啊 又名校生， 係咯 係啦，就識到好多金主啦，即係仲要係上咗年紀嘅金主啊。咁原來咧佢就係即係有好長嘅一段時間就係靠咧呢一啲嘅金主咧去養活佢嘅。咁佢就不愁自己嘅吃喝玩樂啊等等啦，同埋咧佢好識得去。包装自己，即系就算佢冇钱都好啦，佢都系将所有嘅钱咧摆晒喺自己嗰身上面。总之你一望佢咧，就觉得佢系有钱嘅，觉得佢系有学识嘅，你就好即系用呢一个形象咧嚟到好吸引人同佢做朋友埋佢身咁样啦。咁但系到底点解之后佢又会去？即係做咗一個連環殺手，咁同呢一個名設計師又有啲咩關係呢？我哋可以聽完十點半鐘新聞翻嚟講下。 些少年是那么自然，快叫黑暗都给盖掩，像每刻带着线，总释出光线，仍够灿烂美满，就算一手变天。大概对快乐未了解，而我太顽固，要识穿美梦变坏，难道当成常态，任那世道变坏，叫我们始终摆。 全心要蒙起眼，背向恶耗便满足，囚禁于天空，反吸快乐入错，想跟婚姻抱拥，也要承受痛。真自由，却嫌笑话止于你口。凡看穿世事，不找出故旧，放任躁动灵魂落在背后。何来能放低悲哀，只想找紧幸福，全心要蒙起眼，背向恶报便满足，愁更于天。怎可幸福？曾欢笑，曾心痛，你我故事亦类同。 听见阿 Phil 林奕康嘅《物之哀》，我哋先听一次新闻，十点半钟啦，翻嚟嘅做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五宗属于输入个案，另一宗是本土病例，涉及一名住在沙田沥源村六泉楼的72岁男子。卫生防护中心说，六泉楼群组有五名确诊病人住在10和12号单位。政府專家認為，現階段不排除群組個案涉及單位的喉管問題，當局決定疏散各樓層的10和12號單位沒有病徵的住戶，將他們送往檢疫中心。中心說，至今完成檢測六泉樓1255個樣本，除了星期二公布4個呈陽性反應的確診個案之外，其餘樣本呈陰性。目前仍然有6户未能够取得联系，敦促他们尽快联络中心人员，并且提交样本。不交回样本的人士将要强制检测。早前有报道指，警务处八乡分区指挥官李汉文名下位于元朗彩恩轩的单位有玻璃屋、旧建物，怀疑属于僭建。屋宇署回覆本台查询，表示该署早前派员视察，发现上址有若干新建僭建物，但是没有明显的危险。署方说，按现行对僭建物的执法政策，已向有关业主发出清拆令。其后有报道指，有关僭建物正是被拆除。屋宇署人员上个月底再到上址视察，发现这些僭建物已经被拆除。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英国首相约翰逊近来不断发表涉港言论。发言人赵立坚重申，无论是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问题上搞政治操作，亦或国际串联试图干涉中国内政，都是没有出路。如果英方执意单方面改变做法，不单止违背自身立场和承诺，亦都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表达坚决反对，并且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赵立坚说，健康稳定发展的中英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但是要英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共同努力。需要堅持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 對於美國宣布今個月中起禁止六間中國客運航空公司的航班飛往美國，作為懲罰中方，並且向中方施壓要求恢復美中航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中方對此感到十分遺憾。據了解，中國民航局正是與美國運輸部進行嚴正交涉。趙立堅說，中國民航局和美國運輸部一直就兩國航班安排保持密切溝通，本來已經取得一些進展，現在中方亦都已經宣布政策調整，希望美方不要為解決問題製造障礙。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6,284點，升1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121點，跌5.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8.82，瑞士法郎0.958，加元1.352，人民幣7.12，英磅對美元1.258，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03.83美元，賣出1,705.75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朝早雨势较大。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港岛的道路状况，咁荷里活道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乐古道咧，较早前是有封路的措施，而家呢一段封路咧改为封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水坑口街的一段荷里活道。咁港岛巴士路线26号是需要改道行驶，咁就是荷里活道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水坑口街一段咧，而家仍然是封闭。咁至於電車方面，介乎堅拿道西至到北角道嘅來回線，電車服務而家已經恢復正常。至於喺旺角咧，較早前突發事故影響，咁而家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朗豪坊一段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封閉，一大車多。隧道方面，各區隧道嘅出入口交通暫時暢順。路面方面，喺九龍區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多，車龍排到理工大學灣位。之後同大家預告一下啦，喺洪隧今晚會有工程，由凌晨嘅一點去到聽日早上5點，洪隧去九龍方向嘅管道係將會封閉，咁到時去港島方向嘅管道會實施單管雙程行車。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林錦公路大埔林村陳心記來回，同埋元朗公路博愛之路去屯門。好啦，我哋聽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犯法就系犯法，一定要负责。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子正，今年16岁，我體正同中學讀書，是女子排球隊的主席和 A 區的副隊長。我在6年級開始打排球，我亦都加入了香港隊，我現在在學校和香港隊打的位置是主攻手。 逢星期六晚上9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學界超聲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再次挑战前辈的歌曲。 再回头，春风吹过秋意深，这晚上回忆是否不再累苦困？云在变，岁月由谁为你守候？望有 次翻唱卢卢卢冠廷的但愿人长久， Hannah 说今次的我未能忘掉你难度是更加之高的。而他亦都从这两首作品之中了解到前辈作品的多样化，还说自己亦都会好好学习添。卢冠廷填词有刘卓辉，编曲 Johnny 严监制，韦景宏、何哲图。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谷子乔《我未能忘掉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电台第二台啦，星期四晚嘅敏感时刻咧，直播室有敏大人啦，有莫莉同埋 Kitty 喺度嘅。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讲紧咧一个连环杀手。咁呢个连环杀手咧，就系、是、我喺睇呢个电视剧度认识到呢个真人嘅，因为咧个剧咧就 base on 呢个真人真事嘅案件咧去到改编啦，或者即系加咗好多嘅幻想情节落去啦、不过就几引人入胜嘅，我觉得。咁啊，令到我咧就睇翻即系呢件事一啲嘅报道啦，到底真实系点嘅咧咁。咁其實都大致都係相似嘅，不過可能中間有啲即係再 detail 啲嘅情節咧，一啲報道就冇講到，咁我諗嗰啲就真係即係加咗落去嘅一啲戲劇成分啦。咁呢一個人咧就叫做富立男，咁其實喺套劇裡面咧就叫 Andrew 啦，佢個名。咁佢咧呢個連環殺手點解咁轟動咧？就係佢喺1997年嘅時候咧就槍殺咗一個名設計師就是、Versace。咁喺殺佢之前咧就連續殺咗四個人。咁頭先有提到咧，佢背景都幾複雜嘅，就係佢喺美國出世啦，爸爸就係菲律賓裔啦嘅美籍人士啦。咁而佢媽媽咧就係意大利裔嘅人士啦。咁因為爸爸生意失敗咧。突然之間咧，就喺佢19歲嗰年就走咗路噶啦，咁但係咧一路即係由細個開始咧，佢爸爸都係培養到佢好似即係要好風光，要希望佢去做到即係上流嘅一群咁樣啦，就俾佢讀好嘅書，仲俾即係。俾好俾車佢揸啊，即係俾好多物質嘅嘢佢咁樣啦，咁啊令到佢有呢一種性格啦。咁所以咧，當佢爸爸走咗嘅時候，又同媽媽鬧翻咗，佢自己走出嚟咧，就去揾一啲嘅金主啦，就係、是、叫做上咗年紀嘅一啲男人，咁啊去供養佢啊，就俾啲錢佢使啊咁樣。咁啊點解突然之間會有一連串嘅即係兇殺案出現咧？就話佢咧。就同一個長期交往嘅老富翁咧，就住埋喺一間屋嗰度嘅，咁都維持咗一段幾長嘅時間噶啦。咁但係突然之間咧，就話呢個老翁咧拋棄咗佢，就唔要佢啦咁樣。咁個狀況就急轉直下咯，因為人又冇啦， 錢又 冇啦，咁樣咁唔知去邊度好啦。咁跟住咧就引發咗呢一連串冷血嘅謀殺，到而家咧。好多報道都話，其實佢動機係點解係咁咧，都冇完全知道，因為到最後嘅結局咧，係佢即係吞槍自殺嘅，所以一個對質嘅機會都冇嘅。 咁佢所有謀殺嘅人係咪都係老嘅男人咧？定係咩人佢都有機會殺㗎？ 嗱，係啦，咁到底佢殺咗啲咩人咧？嗱，首先咧，我想問一下敏大人先，因為佢話咧，據後來嘅啲相關報告指出咧，佢話喺嗰陣時嘅佢咧，那個 Andrew 咧就已經有可能患咗反社會人格障礙啦。咁、到底大概係點樣咧？ 即係個社會期望你做嘅嘢你就唔做咯， 即係所有嘢佢都係咪睇好唔順眼啊？ 即係例如，譬如社會希望大家咧好和洽嘅，咁啊。 好 sociable 嘅，咁佢又唔做啦，或者社會希望你唔好殘暴嘅，咁佢又殘暴咁咯。 咁、所以咧，社會希望你正直嘅，咁佢又不停講大話去掩飾自己啦。然後咧，佢又即係缺乏同理心啦，亦都即係做咗事之後咧，又冇內疚咁樣啦。咁、我就莫莉就問：咁佢殺咗啲咩人咧？ 係咯， 喺1997年4月27日咧，首先佢咧就殺死咗佢嘅一個朋友叫 Jeffrey。咁、其實咧，在套劇裏面提到呢個朋友咧、就係佢嘅一個 ex 嘅朋友嚟嘅、即其實都係佢嘅朋友啦，即總之都係一班 friend 啦。咁佢咧有少少懷疑過自己個 ex 咧同呢個男仔好似有少少嘢咁，但其實係真定假咧冇人知嘅。總之佢就突然之間，或者佢總之突然之間諗起一啲嘢，覺得睇佢唔順眼啊，或者、或者妒忌佢咁啦。咁就殺咗佢啦。咁仲要咧，喺嗰套劇裏面咧，就係佢喺佢個 X 面前殺咗佢嘅。係啦，就喺同埋咧，嗰條屍咧就擺咗喺佢 X 嗰間屋嗰度，即係攞個地氈捲住嘅。 嗱、如果係咁嘅話，點會佢喺個 X 面前殺死咗？除非佢殺埋個 X 嘅啫。如果唔係個 X 咪已經係證人咯，證人咯。 嗱，所以咧，佢喺套劇裏面咧，即係我估都差唔多係咁樣啦，應該，因為咧。佢殺完之後咧，咁、嗰個 X 梗係好驚啦，係咪先？咁好想走啦，揾機會啦，但佢好癲噶嘛，佢唔係俾你走噶嘛。咁佢咧其實就想挟持住呢個 X， 因為佢真係中意呢個男人嘅。佢係諗住咧同呢個人咧遠走高飛咁樣嘅。咁、但係嗰個人咧又冇佢咁喪，即係佢又冇話、我同你走啦咁樣。咁佢就一路俾佢挟持住，就走咗去，即係一段路程啦，即係揸架車兩個人咁走咗啦。咁所以咧，當警察去到呢一間屋嘅時候，發現到條屍咧。佢就懷疑係佢個 ex 殺咗呢一個嘅朋友嘅，係、啦。咁但係無奈咧，喺四日後啦，就揾到呢一個佢嘅 ex 嘅屍體，就喺、 都俾人殺埋啦。 係啦，喺一個湖邊咁樣，咁亦都係佢殺嘅，係、啦。即係可能突然之間覺得佢唔愛佢啊，佢、都唔係同佢一齊走啊，係啦， 係逃走， 係啦，逃走。咁跟住咧就殺咗佢啦。咁呢個就係第二個人啦。咁啊，殺咗兩個人之後咧，就揸住架車咯。咁啊，嗰架車咧就係屬於佢。第一個嗰 friend 即係殺死第一個 friend 嗰架紅色嘅車嚟嘅，咁啊揸揸揸揸揸去芝加哥啦，咁跟住咧就喺呢個1997年5月3日咧殺害咗一個72歲嘅房地產開發商一個商人啦，即係有錢嘅商人啦咁。咁喺套劇裏面咧，就講到佢哋都有少少即係曾經係認識嘅，有過一啲關係。咁但係咧，我喺網上面睇嘅一啲資料咧，就話啊，其實佢哋兩個係唔識嘅。咁、所以唔知道點解去殺佢咧。所以其實呢一件案咧，係有好多問號喺度嘅，到到而家都。咁唔好理佢哋識唔識啦。總之咧，佢就殺咗呢一個72歲嘅有錢人啦，咁樣。咁仲要發現咩咧？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呢一條屍咧就發現咗喺嗰個有錢人嘅一個車庫裏面嘅，即係嗰啲去到屋企嘅底層嗰啲地庫咧咁樣，而屍體上面咧有明顯一啲虐待，即係俾人虐待嘅痕跡，手手腳腳咧都係綁住咗嘅，塊面咧係纏住膠紙嘅咁，而佢個身體咧都俾螺絲好似刉咗好多刀咁樣嘅，咁所以咧佢就喺套劇裏面就講咧就似係。就安咗落去就話哦，佢哋認識，所以咧佢先至可以俾佢搞咁多，即係呢啲嘢咧，去到即係俾個信任嘅人去做出咁多呢啲嘅行為嘅咁樣啦。咁總之就都幾慘嘅呢一個。不過我覺得最無辜嘅咧就係之後嗰個啦。因为咧，佢话佢一路咁啊杀完呢个人，即系第三个之后咧，佢又继续揸住架车又逃走啦咁样。咁突然之间咧，佢就想换过一架车。咁然之后咧，换过架车咧。佢就殺咗一個嗰、那個務係啊務員嘅管理人，因為嗰架車咧就泊咗一個務員出面嘅。咁、嗰個管理員其實係完全唔關事，佢只不過係一個路過嘅人嚟嘅啫。咁、佢就成為咗第四個咧呢一、個受害者啦。咁、跟住第五個咧就係、我哋為人熟悉嘅即係名設計師 Versace 啦。咁到底點解咧？同埋過程係點樣咧？一間再同大家講下。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 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倒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全当天在一起，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受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追头，闲谈玩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在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认证，一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一更改。 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人大了几多自记起，期盼逆转当天那出戏，来日会怎么无从逃避，诚实说再见游戏。 好，咁啊，翻翻嚟敏感时刻啦，继续咧讲埋呢一个嘅连环杀手啦 ，Andrew 啦，咁啊，头先讲到咧，佢已经杀咗四个人啦，已经系成为咗一个即系头号嘅通缉犯啦。咁一路走嘅时候咧，佢就走到去呢个佛罗里达州嘅迈阿密沙滩嗰度，佢自己咧就匿藏咗两个月噶啦。咁啊，如果睇套剧咧，佢就演绎到佢咧已经即系啲 passport 又假啊，改曬名啊，咁樣佢先能夠匿藏啊，因為已經俾人追蹤緊啊嘛，咁最後咧就因為佢喺當地嘅當鋪咧典當一啲偷翻嚟嘅嘢，咁意外地咧就泄露咗自己嘅身份同埋行蹤咧，咁就俾警方咧揾到佢嘅位置，係啦，咁最後咧佢就喺1997年嘅7月15日咧，喺一個早上咁樣啦，即係光天化日之下咧，就槍殺咗呢個時裝品牌 Versace 嘅創辦人啦。 佢係識佢噶嘛，係嘛？ 佢喺個劇裡面有提到咧，就話佢同佢咧喺好耐之前曾經咧就認識嘅，亦佢亦。 都咧係即係好崇拜 Versace 呢一個人嘅，咁所以佢就即千方百計都想同佢認識到啦。咁但喺裡面咧有講到咧，即係佢向 Versace 示好嘅時候咧，咁 Versace 咧只係即係想幫下佢，咁咧就即係冇想同佢有進一步嘅咩關係咁樣嘅，即係喺套劇裡面啦。咁當然咧喺唔同嘅報道有唔同指就話啊，唔係、哦，好似有人見過，其實佢哋曾經唔知坐埋同一架車點點點嘅喎。咁呢啲咧就即係好難去到考究啦，係啦。咁但係都有啲人話咧。這個 Andrew 咧曾經成日都同人哋提及過 Versace， 即係佢話我又成日幫佢做嘢啊，跟佢去邊啊咁樣，又話我同佢係朋友啊、認識啊咁樣，即係佢喺其他人口中咧就聽到呢一啲消息翻嚟嘅。咁啊到最後咧佢就失敗啦，因為頭先所講佢殺完人之後咧亦都其實有目擊者嘅，即係佢槍殺完之後咁即刻啲人跑出嚟啦，咁啊見到佢嘅蹤影同埋佢嗰架車。咁一路去追佢嘅，咁到最后咧就已经锁定咗一间屋，就知道佢喺里面，咁佢知道自己无路可走嘅时候咧，佢就最后就吞枪自杀咁样咯。咁啊27岁啫，其实佢都系即系好后生嘅一个男仔嚟，但就发生咗咁多好轰动嘅事啦，但系佢冇留低到任何嘅遗书啦、自白啦，咁所以呢一件案件好轰动之余咧，系。即大家都仲有好多唔明嘅地方喺度咯，咁但係呢一套呢一件事呢就曾经俾人出过书啦，亦都拍成电视劇啦，咁呢套劇呢都攞咗几多奖㗎，係呀、都连个男主角即係饰演 Andrew 呢个杀人凶手嘅嗰位artist 呢佢都攞咗一个奖嘅咁样囉，咁我觉得都可以去睇下嘅，呢套都值得睇，我觉得都几紧张㗎，同埋头先 Michael 同文大人同埋莫莉讲呢就係佢嗰啲演员呢扮得好似呀，即係个样呢同真实係造型同真实嘅 Versace 呀同埋佢嘅妹呀等等咧，都系都我谂都有七八成似嘅，系特登我谂系啲装扮啊，再加埋因为譬如佢哋系意大利人啦，意大利口音咧，都扮得好似咯，即系你会哦，明明呢个演员喺第二套剧或者第二套戏见过，都唔系咁讲嘢嘅咁，但系呢套剧咧就会变咗，哇！即系你以为佢意大利人咁， 即系特登练过晒， 系啊，所以我觉得都好多功夫都有落到去嘅咁咯，咁啊呢套我觉得 一集啊， 佢唔系好多集啊，十集到系啊， 每集一个钟啦， 系啊系啊，就讲晒成个故事咯，都几紧凑嘅。 疮疤要去治理，去爱人有牺牲也有舍弃，相恋到尾从来也了不起，变为人靠资质也靠运气，哪有人会天生个个欢喜，争取讨好都费心机，请不要放大痛苦可以吗，就算将心血耗尽也好，不惊讶无他、哦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那虚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没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氛，笑爱情最终都说散就散，笑我们听惨歌变更悲惨，单身这天天都孤单，找一次漂亮转身可以吗，自拍只不过转盘布景，不必怕无他、哦、原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都不太要紧，简单淡定亦是情感， 那虚假装勇敢，原来没什么必须清楚看真，无什么要自困，何必暗里沉溺悲观气氛，来过尽你的气日，为何将感情抬高身价，为何将光环留给牵挂，桥段也饰演得太惨，从来没什么开心伤心痛心，根本只因太敏感，很多旧日但是如今已经已不清醒，从来没什么必须箍紧抱紧和自己也合衬，无他爱你无他打扰你心，才有望变得不分， 就嚟去到晚上嘅十一点钟，啱啱听过有洪卓立嘅《无他》。 靓靓，莫莉同我着校服着成点啊？ 阿朱妈着校服咪四个字咯，惨不忍睹啦！ 唔系啊，我觉得 Kitty 几好啊， 我都觉得莫莉着得几靓。 我哋相信听众嘅眼光都系雪亮嘅噃。 唔信？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仲有靓靓主持嘅敏感时刻。 咁啊，记得留意埋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版啊，睇下你哋只眼系咪真系咁雪亮。 同经济社会恢复发展提供支持。李克强说，中国将会继续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统筹疫苗研发等方面发挥作用。他强调，中国正是加紧疫苗、药物、检测试剂科研，重视疫苗研发国际合作。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和中国一直保持良好合作。面对疫情挑战，中国政府愿意为联盟筹资周期提供捐助，希望同舟共济，携手早日战胜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6,354点，升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25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9.03，瑞士法郎0.957。加元1.349，人民币7.11，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4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08.41美元，卖出1,710.0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星期六嘅朝早雨势较大，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6月1日公布。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阅资料。如果收到选举事务处的提示信要求确认选民资格，就要在6月25日或之前以邮寄、传真或者电邮回复。收信即刻复，而家就去核对选民登记资料，查询2891-1001。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白元浩和你寻开心。 乜嘢方法令你减压同埋保持笑容呢？ 我将两个方法二合为一，就是运动加埋音乐啦。 一有时间呢，我就会跑一跑，松一松，顺便用汗水带走负能量。另外呢，就是听下 J-pop 日本的音乐啦。入面的信息和节奏带给我好多的正能量的。当然啦，如果可以两样一起做，那就真的连睡觉都可以保持笑容啦。 一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啲咩唔同呢？ 今次用 call 嘅，咁啊冇面对面，咁所以咧大家都好似好唔敢整蛊我咁啊。但系我深信下次再见翻面嘅时候，佢哋一定又恰死我。我系 Cass 黄贤，想知道我同一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们之间今次出现了第三者。 患难善变吗？也罢，逞强任性吗？也罢，我或已相信，我跟你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你来。 放心，这个第三者不是出现在主音六号和填词人千磊中间的，而是今次这首歌里面特地挑选的和音郑雅怡。因为 Rubber 认为 First Day 就是需要一把这么温柔安宁的声音去到和唱。作曲 Rubber， 填词有千磊，编曲监制 Rubber Band 雷柏希。上晚三个星期，今个礼拜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军位置 ，Rubber Band First Dat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砺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洁彤。 今日咧 ，Kitty 就嚟到元朗锦上路附近嘅一个乐园嗰度咧，揾到一位动物护理员咧，教我做动物护理嘅。咁佢就叫做阿健。Hello， 阿健。 Hello， Kitty。 你好啊。咁我知道咧，你喺呢个乐园咧都照顾好多唔同嘅动物嘅，不如你介绍一下。 有兔仔啦、羊仔啦，仲有最可爱嘅羊驼咯。 系啦，今日我咧，其实我就系咧，本住要照顾下啲羊驼，即系第一，其实我第一次见嘅咋。我之前咧即系听过喺台湾啊、日本都有啦，咁但系咧我去旅行嘅时候咧就冇去到嗰啲 cafe。咁我知道呢度咧有羊驼，你咧就系照顾羊驼佢哋嘅，咁所以今日咧就特登嚟揾你教下我有啲咩步骤啊，平时日常嘅工作系点样，睇下我照顾呢啲都算几大型嘅动物啦，照唔照顾到？咁问下健你先啦，点样入行嘅咧？ 因为中意咯。咁之前自己都有养嘅，养狗狗啦，咁都系自己帮佢哋冲凉啦。咁所以都 就嚟应征啦咁样。咁但系嚟做之前，使唔使话要识得啲咩技巧先嘅？定系唔系？我哋入咗嚟咧，做咗一路做咧，就一路学咁咧？ 一路做一路学咯。 系。咁你系照顾边一种动物先啊？ 羊驼啦， 就是照顾羊驼先啦。哦，咁你喺照顾羊驼之前，喺第二啲地方有冇接触过佢哋咧？ 冇噶，系啊，所以都好中意佢哋咯，咪一路做一路学咯。 咁你咪好兴奋咯？ 系， 因为其实自己又冇乜经验啦，我谂其实喺香港都冇乜人有经验噶啦，都真系嚟到呢度，然之后可能有啲课程啊，或者有啲专家嚟到教你，咁你就再学识咧，就再照顾佢哋。咁今日咧，我就喺你身上学啦。我哋首先咧照顾佢哋咧，都要了解一下佢哋嘅脾性先嘅。咁其实羊驼呢一种动物系咪好温顺嘅咧？ 佢哋系真系好温顺噶，好乖好听话咯。 又好聰明， 好聰明嗱嗱狗仔咧，我就覺得好聰明啦，因為你咧用零食去引佢咧，就識得教佢一啲技能啦，即係 sit 啊、hand 啊或者 stay 啊咁樣咧，都會好快教得識嘅。咁羊駝識唔識嘅咧？ 嗯，其實佢哋都識噶，即係有時咧叫佢，即係因為同你熟啦，因為一路照顧佢，佢會認得你嘅。 佢、啊、會認得人嘅。 係啊，佢會跟住你咯。咁。咁你叫佢过嚟嗰阵时咧，好似真系识听咁样咯。 啊，即系你叫佢，佢就识得行过嚟噶啦。 系啊。 咁你照顾咗佢哋几耐，佢哋就即系识得认得你咧？ 几个月咯。 哦，都要几个月，慢慢建立嗰个关系嘅。咁一开初即系你唔识佢，佢唔识你嘅时候，咁有冇啲咩嘅事情发生？你哋点样破冰嘅咧？系咪就系靠嘢食咧？ 系啦。呢、这个是 最好的最好的方法， 系啊，即系一开头可能佢哋都会惊嘅。 嗯，通常你想摸佢啦，想帮佢做啲嘢啊，搓磨嗰啲咧，就要攞啲嘢食俾佢咯，先至初初就先至咁样先至可以做到咯。 系，所以鸡髀打人牙教软系啱嘅，打羊驼牙教都软嘅，佢哋都系好快就即系你日日俾嘢佢食咧，佢就知道你系照顾佢噶啦。 系啊， 咁其实佢哋食乜嘢啊？ 有好多种草嘅，有提摩西草啦、紫花毛蘇草啦，咁我哋仲有營養粒啊、黃豆啊、花生秧啊，好多噶。 啊，即係要咁多樣嘢，佢先至會營養均衡嘅。 係。 咁、啊、肉咧，需唔需要食肉㗎？定係佢哋係食齋㗎？ 佢哋就係食草㗎咋。 我淨 係 食草㗎啫。咁食幾多？因為咧，我見到頭先即係都有唔少嘅遊客嚟到，即係同佢哋影相啊，或者餵飼佢哋啦，俾好多草佢哋食啦，好似食極都唔飽咁嘅喎。即係頭先嗰成粒鐘咧，我見到佢哋都不停咁樣食。佢哋每一日食幾多嘢㗎？ 佢哋一日可以食好多嘢㗎、嗯。之前我哋俾啲青草佢哋食咧，有40斤㗎，一隻 食40斤草。 嗯，就係頭先你見到嗰啲籃咧，一隻最少都要一籃咯。四籃最少， 嗰啲籃係好大個，嗰啲菜籃嚟嘅喎。 嗯， 係啦，一日就食四籃，咁其實養佢哋都幾貴喎。 係， 咁佢一路食，咁咪一路屙咯，即係都會有好多便排翻出嚟咯。 係啊，所以就要不停幫佢哋清走啲便咯。 因為我頭先見到咧，好多遊客都會嚟餵飼佢哋啊，同佢哋影相，可以企到好埋咯。咁佢哋真係唔驚人嘅。即係我哋呢啲都係陌生人啦，佢哋係冇所謂嘅，即係任你摸又得，任你攬又得咁樣噶。 係，佢哋真係好乖咯， 真係只要有嘢食。 係啦。 咁但係佢都會即係動物啊，都會有嬲嘅時候噶嘛。咁佢哋會羊駝係點樣表現出嚟咧？嗱，狗就會吠啦，或者呼啊、咬啊咁樣啦，貓就出爪啦。咁羊駝會唔會有咁激進嘅時候咧？ 都有嘅。咁你摸佢嗰陣時，佢唔中意咧，佢就擰頭啦。 哦，擰頭 ，say no。 咁你記住佢嗰陣時咧，咁可能佢就去揈腳咯。 點樣話？ 踢腳啦。 幾時會揈腳啊？ 即係你摸佢 pat pat 啊，或者你做啲佢覺得對佢有攻擊性嘅嘢，咁佢就會咯。 哦，佢就會踢腳。 嗯。 起飛腳。 係啦。 痛唔痛噶？你有冇俾佢哋踢過？ 有啊，痛噶都痛噶。 點解你會俾佢踢到嘅？但係你已經日日俾嘢佢哋食噶啦喎。 咁有時佢會好似勾痕咁樣啦，你企喺佢後邊咧，佢就會踢到噶啦。 哦，係啊。即係總之同羊駝相處咧，最緊要就係唔好企喺佢後面。即係係啊，邊個企我後面啊？咁樣就千祈唔好搞佢後面咧，咁就得噶啦。 係 啦，如果唔係咧，佢就好大反應啦，以為有人攻擊佢。咁平日羊驼咧，佢嗰个生活习性系点嘅咧？佢哋需唔需要有好多运动啊？即系可能要行下圈，即系好似啲马咁样，要带佢哋散下步啊，行下圈啊咁样噶。 咁其实佢哋都需要好大嘅运动嘅，咁就去有时，所以成日都会见到佢喺个里边走嚟走去咯。 系啊，就喺个圈里面走嚟走去啦。 嗯。 佢哋都需要跑下喐下咁樣嘅。咁其實呢我知道呢度嘅羊駝呢就係由澳洲嗰度帶過嚟㗎啦。咁其實香港嘅天氣適唔適合佢哋呢？佢哋初初嚟到嘅時候有冇好唔習慣？ 都適合嘅，因為台灣都好似有㗎嘛。係囉，所以就唔會驚熱囉。所以春天呢，每年嘅春天都會有幫佢哋剪毛囉。 咁我哋呢度呢四隻咧就啱啱好幫佢剪曬毛啦。 哦，即係啱啱已經剪咗毛啦，因為其實都熱嘅，我見佢哋啲毛都好厚噶嘛。 係好好噶，即係如果唔剪嗰刻咧，最長咧可以去到最少都要20cm 啦。 最哇可以生到咁長嘅，咁啊嬲住曬隻眼咁啊， 會嘅有時唔剪嗰陣時咧，佢遮住曬佢隻眼啦。 哦就要幫佢剪翻短啲啦。咁你話因為夏天嚟緊啦，咁所以咧春天嘅時候就要幫佢哋剪。咁之後咧，佢哋會唔會好快生長？即係一年裏面 一年就要剪一次咯。 我一年只係剪一次嘅咋。 嗯 哦，咁都好方便喎。 係 係啊，佢又唔算生得好快喎。雖然佢啲毛都幾厚。有冇啲咩特別工具嘅？即係譬如同剪狗仔嘅毛啊，有冇分別嘅咧？佢哋個體型大咁多，係咪用嘅工具都會唔同咧？ 是啊，是很不同的，那個工具是很大的，那成隻手臂那麼粗一個工具咯，那它的剪呢就是很尖的，有五個口，那它的摩打是很厲害的，震得很厲害，是 用電的， 用電的， 電剪來的， 是啊，電剪來的， 那剪的時候它們會怎樣呢？他們會不會很掙扎呢？因為譬如小動物你沖涼剪毛那些多數都會不喜歡的嘛，即多數都會動來動去的嘛，那他會不會有身即起飛腳啊，或者會吐口水啊這樣呢？ 會的會的，是啊，所以要綁住他咯，要綁住他的手和腳， 否則你就要跟著他走了。 是啊，剪不到的，因為那把鉸剪太厲害了，太利了，因為是用電的嘛，一不小心就會整親他們咯，所以一定要綁住他們啦，還有有個口罩啦，罩住兜住那個嘴咯，不要讓他噴到口水咯。 哦，其實他們為什麼會噴口水，或者何時才會噴口水呢？ 他嬲嗰阵时唔中意嗰阵时就好 可能，嬲嘅时候就喷口水。哦，咁即系头先除咗话揈头啦、伸脚啦，仲有一招就系吐口水嘅。 系。 就这样，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换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让我愿飞，欢快地从头。想的道路，昨日你从来都担当我地图，像我的方向灯，道后镜残留缤纷，比不上以后更欢欣，不可能仍像个儿童般天真。再遇上谁离开都不需记载，这一刻假使这胎盘放开，又怎可再比赛，不舍得都只会再前进离开。让我 今日咧就嚟学护理羊驼啦。咁我想问一下阿健咧，即系我入去之前有冇啲咩装备啊，或者保护衣啊嗰啲要着啊，或者有啲咩准备功夫先可以入去嘅咧？ 咁就一定要洗手啦。咁入去之前咧，我哋有一个盆嘅，咁嗰盆里边咧装咗漂白水嘅，系要湿下个鞋底咯。咁就漂白水系杀菌噶嘛，咁就去杀下啲菌咯，咁先至就入去咯。 系啊，即系最紧要系清洁同埋干净啦。咁入到去之后，我应该会做啲乜嘢咧？ 首先就去帮佢哋刮走啲草啦，即系爬走啲草啦，俾个草地干净啲啦。 啊，刮走啲草系地下上面嘅草， 系地下上面啲草。 咁嗰啲草系点解唔要嘅？唔系俾佢哋食噶？ 唔系，嗰啲草咧系啲游客喂俾佢哋食嗰阵时咧，佢哋食尽咗嘅。咁减咗啲嫩草食啦，嗰啲蚌咧就唔食咯。 即系佢哋好嘴刁嘅，嗰啲嫩草就食，嗰啲蚌咧就摆晒喺地下。 系啦，咁就要扫做啲草咯，清做啲嗰啲干草。 咁但系你讲到佢哋咁为食，佢哋一啱肚饿嘅时候唔会食翻嘅咩？ 唔会噶、哦，系啊， 总之唔食唔好食就唔食噶啦，宁愿肚饿都唔食。 所以就要清走啲草啦，第一件事就系、是，跟住就要清理粪便啦，咁跟住就要帮佢哋喂佢哋食嘢啦，梳毛啦，呢几样嘢日日都要做咯， 日日都要做嘅。咁冲凉几耐冲一次啊？ 佢哋唔使冲凉。 佢哋唔使冲凉啊？ 唔使攞水冲凉嘅，因为佢哋去躝地咯，滚沙咁样咯，自己帮自己。 自己喺度躝地啊，咁咪仲污糟咯？ 唔会嘅，即系佢哋咁样就系当冲凉咁样咯。咁佢躝完地之后咧，身上有啲毛咧，我哋就去帮佢梳咯，所以就会有梳毛咯。 所以最紧要其实系梳毛嘅啫，凉就唔使冲嘅。 系。 我知道羊驼嘅毛咧，咁有啲人都会攞出嚟，即系好似当羊毛咁样去做一啲制成品嘅。其实羊驼嘅毛嘅质地系点嘅咧？ 其实羊驼毛比羊毛仲好嘅，系啊。咁我哋之前呢几只剪咗啲毛咧，都送咗攞去啲工厂做啲颈巾啦、冷帽啊嗰啲咯，攞去送俾啲老人院咯。 哦，咁就好保暖嘅。 系啊， 咁使唔使洗下先啊？佢哋冇冲凉噶， 咁要消毒嘅，咁喺工厂都会做嘅呢啲。系 哦，即系羊驼嘅毛都可以嚟做呢啲保暖嘅，反而你哋就觉得仲比起羊毛更加好。 系， 同埋佢哋系咪会多啲颜色咧？因为头先我见到你哋呢度有四只羊驼啦，咁有白色啦，亦都有啡色啦。 佢哋颜色咧有好多种噶，可以有白色、独黑色咯。 黑色都有噶， 有嘅有嘅有黑色嘅，因为佢颜色都冇，好似要廿几种咯。 廿几种颜色噶、 即系好似由白色到黑色咁样一路变咯。 哦，但就唔会有彩色嘅， 唔会， 因为我成日见到啲毛公仔嗰啲羊驼咧，唔知点解全部都彩虹色，其实系冇嘅， 唔会嘅。 但系佢其实都即系嗰啲黑白灰啡啊嗰啲咧，变嚟变去都有成差唔多二十几种。 系啊。 你觉得羊驼最得意嘅地方系乜嘢咧？即系你照顾咗佢哋咁耐， 可爱咯，见到个样都好中意咯， 个样好得意， 系啊， 同埋真系好善良。咁你觉得做呢个动物嘅饲养员辛唔辛苦呢？ 唔辛苦嘅，咁你中意就唔会觉得嗰样嘢辛苦啦，系啦，咁就 都算系体力劳动嚟嘅，系嘛，即系追住羊驼周围走。 咁咪当运动咯， 当运动啦， 系啦，其实都好嘅，晒多啲太阳，健康啲嘛。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阿健咧同我哋讲咗好多有关于呢个羊驼嘅知识啦。咁我谂咧，其实香港人咧好多都好中意呢一种动物嘅。咁包括我自己，今次咧就第一次见佢，咁我就尝试下即系做头先阿健讲嘅四样嘢啦。就第一就系要去帮佢哋刮走啲唔食嘅草啦，清理咗个地面啦，跟住就帮佢哋清理啲粪便啦，然后咧就喂佢哋食嘢，同埋帮佢哋梳毛，应该唔难嘅系咪啊？ 唔难嘅， 即系跟住你做就得噶啦。 系， 需唔需要热起衫就唔怕污糟咧？ 呢、這个就一定系啦，要唔怕污糟啦，同埋要有少少体力啦，再加少少爱心啦。 好啦，我已经准备好啦，咁我哋出发啦。 好啊。 2, 3, 5, 6, 7, 2, 3, five, six, seven, 逐栋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 back 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是简约便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皮铺，一家便温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在限聚令下，支联会晚上进入维园足球场集会，悼念六四事件三十一周年。维园六个足球场亮起点点烛光，警方提醒市民不要参与集会，否则可能违反非法集结罪和限聚令。除了维园，旺角、大圍、屯門、太古城等多區都有市民舉起燭光悼念。有市民批評政府以疫情為由打壓集會自由，有人說即使不入維園都不代表可以壓制表達意見的自由。亦都有市民說即使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明年未知是否可以再舉辦燭光集會，但都會再出來悼念。支聯會主席李卓仁表示，沒有統計維園人數，但相信全港多區都有人點燃燭光。他又說，即使訂立港區國安法，支聯會都會堅持到維園悼念。過百名市民晚上在旺角朗豪坊外悼念六四事件，一度有人在亞街老街和砵蘭街交界用雜物堵路，有便衣警員制服至少兩個人，並一度施放胡椒噴霧驅散人群。他们举起蜡烛和叫口号，到晚上大约九点，突然有人在亚街老街和砵兰街交界用杂物堵路，多名便衣警员随即上前制服部分人，将他们按在地上，并且挥动警棍和施放胡椒喷雾驱散。有围观的人向警员掟水樽和杂物，警员举蓝旗警告，拉起封锁线，又要求围观的市民离开，否则是非法集结。警方在社交媒体表示，晚上大约九点，有人突然冲出马路，用杂物堵塞行车线，在附近的警员即时上前阻止，当场制服涉案疑犯。 立法会三读通过国歌条例草案，会议期间两度有民主派议员泼二味液体，会议一度暂停近四小时，警方和消防到场调查。恢复会议之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拒绝给议员发言，直接交由官员发言并进行表决，民主派议员就离席和高叫口号。梁君彦其后表示，有几位议员包括朱海迪、陈志全和许志峰先后在上午和下午的会议泼洒恶臭不明液体，令到七名工作人员被泼中，他对议员的行为予以最强烈谴责，秘书处已经报警求助。英国商业、能源及工业策略大臣岑浩文身体不适，要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他曾经到首相府和首相约翰逊会谈。首相府发言人表示，岑浩文在当地星期二曾经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和约翰逊会面45分钟。与会的还有包括财相辛伟成，期间各人有保持适当社交距离，相隔两米。首相府强调，若果岑浩文的检测结果呈阳性，约翰逊会按照医学指引接受检测。约翰逊早前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四月中康复出院，不过目前未能确定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可以免于二次感染。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6,274点，升五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4点，跌七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9.05，瑞士法郎0.957，加元1.352，人民币7.113，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89美元，卖出1,713.4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和炎热，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间中有骤雨，星期六早上雨势较大，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靓靓，莫莉同我着校服着成点啊？ 阿朱妈着校服咪四个字咯，惨不忍睹啦！ 唔系啊，我觉得 Kitty 几好啊， 我都觉得莫莉着得几靓。 我哋相信听众嘅眼光都系雪亮噶噃。 唔信？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仲有靓靓主持嘅敏感时刻。 咁啊，记得留意埋我哋二台嘅 Facebook Live 版啊，睇下你哋只眼系咪真系咁雪亮。 思培啊，如果俾你用一首歌去形容茉莉，你会用边首啊？ 梗系用呢首啦。 为你煮热咖啡，份我轻快些，共你倾，共你饮，默默斟咖啡。 哦，你话茉莉似阿姐？ 唔系，我系觉得佢好 hot 啊。 共斟咖啡。 想知茉莉有几 hot？ 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茉莉的神思培探相思认真做。 切，你两个讲有咩用、啊？要听众都觉得我 hot 先有用噶嘛？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Give Me Five 玩得好认真。 子豪，你会点形容 Give Me Five 咧？ 灵异咯。 J 师傅，你今日有乜嘢同我哋分享呢？ 不如讲一讲咧，喺你前边嗰个显示器上边咧，已经有个中年男人坐咗喺度噶啦。 喂，你睇我哋 IG live 噶？ 啱啱天唔小心喐咗嗰句， 系啦，佢而家净系伸只手指同你玩，喺只手指前面。 哎呀！ 是不是这么灵异啊？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二台天怡子豪波胜的 Give Me Five， 你就知道了。 敏感时刻 朋友圈 魔力，敏感时刻 朋友圈 魔力。 今个礼拜依然咧，朋友圈有许廷铿喺度 ，Hello， 我翻嚟啦， 系啦，今日继续讲呢个有东方立陶宛之称啊，喺东欧嘅波兰啊嘛， 冇错 。上次就讲集中营，今次就讲下佢生活嘅嘢。 好啊， 不过我睇上有一个咧叫做老城啊， 老城。 华沙老城， 华沙其实就是波兰的首都嚟嘅。 嗯， 咁佢不过好不幸地啦，佢其实有好多本身嘅历史嘅残骸咧，已经被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摧毁咗好多。 嗯， 成个城市咧，我谂系九成系有重建嘅。 嗯， 咁而咧其中留得低嘅部分，我都有去影下相打下卡嘅咧、 嗯， 就系个华沙嘅一个城墙。 嗯， 咁佢嗰个。我現場睇個造型上面咧，佢啲紅磚砌咗，你當係一個護城牆咁樣啦、 嗯， 有少少似如果影相出嚟感覺有少少似一段嘅萬里長城咁樣，但係變咗紅色磚咯， 係 咁 大嘅，都長嘅。 還好啦，因為佢殘骸的部分都唔係話好多，咁、但係其實當中咧，我覺得佢係幾特別嘅地方係，因為佢有好多好先進嘅歐洲城市嘅嘢、而加咗落去就係呢啲咁殘骸嘅時候咧，咁所以形成咗嗰種反差，其實我喺其他歐洲國家係比較少見，同埋佢因為個。城市的重建部分好多、所以你可能会见到有一啲即係如果你係好飲好食嘅话呢你会见到一啲好靚嘅 boutique， 好靚嘅賣衫嘅地方啊或者甚至係餐厅啊。但係呢你入到去呢你以为哇一定要使好多钱啊但係点知呢因为佢仲係叫做所谓发展中嘅欧洲国家。佢、我食咗一餐好好嘅 lunch 嘅 tasting menu 啦、即係讲呢啲咁 fancy 嘅名 字、 但係其实你计翻咧，都系等于你可能喺其他欧洲城市，你食碗越南河咁样嘅一个价钱。 系，即系你食咗几多钱啊？大概记唔记得？ 我食 lunch 嘅就食一个 tasting menu 五个 course 饱到不得了噶啦，仲要有咩？仲要系我即系喺三楼度嘅落地大玻璃啦。咁嗰日仲要望住成个波兰嘅景色咁样啦。四个人食咗港币。700元， 哇！香港都冇可能啊！ 香港就唔使谂啦。 香港一个人已经700元。 跟住之后我几大冲击就因为我之后再去其他欧洲城市嘅时候啦、我就真系咧就坐低食个 tea， 食咗碗越南河粉，四个人都系700元啊！Thank you 。听你咁讲咧，即系你完全打破咗我欧洲嘅感觉啊！ 佢真系一个最好嘅欧洲入门城市咧、 啊， 即系如果你想体验欧洲，但系亦都话我唔想使费使咁多嘅话咧，呢一度真系值得一谂咯。 香港系咪冇直航机过去噶？有冇？ 好似都要转机嘅， 系德国嗰边过去。 我就喺德国，因为德国都系另外一个我好中意一个国家嚟。咁啊，仲有好多唔同路线嘅，咁但系好似就未开发到直航啦。 系 咁我头先讲咗华沙就系一个比较。战后重建的一个首都啦，咁、但系咧，我哋头先未有讲过，即系之前有讲过，就系话去奥斯威辛嘅嗰个集中营嘅，咁、其实嗰个奥斯威辛咧系一个城市嘅名嚟嘅，佢就坐落于喺呢一个叫克拉科夫一个比较大啲嘅 area， 系就唔喺呢个华沙， 就唔喺呢个好似系我哋系要搭啲交通工具过去嘅，都要好几个钟嘅，咁而过咗去嘅时候咧，佢就。个城市面貌同华沙完全唔同啦， 系，但华沙系首都、 啊，系啊， 但系、首都算唔算先进啊？但我想问， 首都算好先进， 系， 但系反而咧，我而家想讲呢个克拉科夫咧，佢就系有70%到咧都系保留到嘅， 系， 所以咧佢嘅旧城嘅部分系非常之多，占咗我谂成个城市面貌，即系你去到你唔会觉得系有好好先进嘅欧洲城市感觉嘅。 佢停留喺啲旧到系似二次世界大战定系再旧啲嘅古老城市 feel 啊？ 你想想它是会有还有个城堡在这里的。 哇、 系靓嘅，咁同埋你系要上个小山坡咁样去睇佢。咁当然佢而家都变咗一个博物馆咁嘅形式啦。咁但系佢好得意嘅，即系呢一个佢要上一座小山丘上去嘅一个城堡啦。咁我记得佢嗰度咧仲系保留到当年嗰啲建筑嘅风格。因为佢譬如有一啲系犹太嘅会堂啦、教会堂啦，亦都有一啲咧系Catholic 嘅一啲会堂啦。咁佢哋仲系保存住当年嘅嗰啲建筑风格，可能有啲系比较巴洛克嘅一啲风格啦。呢啲我就真系唔算好熟，但系你会见到好多当年嘅一啲历史嘅遗留咧，仲系保存得几好嘅。所以成个城市嘅面貌咧，你唔会觉得话好先进。但系咧，如果你系中意去感受一个地方嘅文化历史嘅话咧。呢笪地方除咗佢嘅集中营之外咧，克拉科夫呢个城市都系值得一去嘅。 系，我成日觉得咧，感受当地人民嘅生活咧，其中一个最好嘅咧就系去超级市场或者去佢哋嘅市集，即系可以知道佢哋即系买嘅嘢系乜嘢，佢哋中意啲乜嘢嘢，嗰啲全部都有嘅。你哋有冇去咧？ 我去咗一个就系真系最有当地色彩嘅，即系我去咗当地嘅茶餐厅。 系， 咁佢哋当地茶餐厅就唔系即系食蛋饺子同埋火腿通。 食咩噶？ 佢哋咧系会食一种叫饺子，我觉得最似系咩咧？最似系北方嘅中国嘅北方饺子，皮比较厚嘅，咁可能放汤，可能系煎嘅，咁然后可能一碟咧系十二只到啦，其实咧我当时就唔系觉得特别吸引，但系如果你喺好冻嘅环境底下咧，无啦啦有个好 homie 嘅即系有个你当一个即系 嘢食啊， 跟住之后又煮一个咁样嘅水饺俾你，其实系几窝心的。 即系嗰边波兰最出名亦都算系呢一个饺子噶咯。 系啊，我唔记得咗有 P 字头嘅，大家可以 search 好易揾到嘅。咁我通常食呢啲饺子喺边度食咧？叫做 milk bar 牛奶吧。 系 佢个如果波兰文咧就系去。bar 先嘅，即系 bar， 跟住之后咧系唔知 mel 定系，即系总之系 m 字头啦，即系第二个字系 m 字头，你就好容易揾到。 大家自己上网 search 啊， 好易揾到嘅啫，因为周街都系嘅， 系平靓正， 平靓正啦。咁同埋你入去就你唔好谂住食 service 啊，因为你系咧好似去 canteen 咁样嘅，你去嗰个站头度啦，咁你就俾钱啦，跟住之后咧你就攞个 tray， 你自己就滗你自己需要嘅佐料啊，咁你要咩要咩要咩，同佢讲，佢就怼晒落个。盤度咁你就去攞翻自己位食咯， 等於香港快餐點一樣。 係啦，所以係有種茶餐廳嘅感覺，咁呢個都可以值得體驗一下嘅。 係，咁我想問下波蘭人友唔友善呢？因為 我曾經聽過話法國人其實係你同佢講英文咧，佢唔騷你噶嘛，你要講法文。咁波蘭人友唔友善呢？ 波蘭人係異常友善，但係嗰種異常又唔係有任何企圖嘅，即係佢係我一日咧，我未適應嘅時候咧。我是在个地铁那里，我就落了去，因为我 他抹张凳先给你坐的 嘛，又没那么 creepy。 你说异常友善 那张异常友善是我因为我的样子可能太迷茫了，当时我想 找个路，就是找我应该搭哪个站呢，这样。跟住之后呢，他是本身我想他自己都赶紧时间，一个长发的 男士啦。咁佢本身咧落緊樓梯都好急速步伐，但跟住之後停咗，跟住望翻我轉頭，跟住就問 anything there's I can help，即係有冇嘢可以幫到我手咁樣。跟住我係受寵若驚嘅，即係我覺得係啊，我唔知邊度可以搭到呢架車咁樣。跟住我話你想翻呢度去第二個月台咁樣就可以搭到噶啦。咁我覺得呢一樣嘢。人哋主動，因為見到我一個唔識三唔識七嘅人，見到我個樣子有啲迷茫，所以我主動翻轉頭嚟去幫助我。咁我覺得呢一個係 好感動， 波蘭人友善嘅地方，同埋我覺得佢哋係有少少可能真係比較淳朴啲嘅。佢哋嘅生活其實比較簡單啲嘅，可能佢哋其實坦白講，佢哋當地人收入唔高，佢哋做嘅工種但係。反而可能就因為咁，所以佢大家都有種仍然有種守望相助，多過話係會去我要喺你身上面攞啲咩好處嘅一種感覺。 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即係短短呢個行程入面，你睇唔睇到佢哋嘅娛樂係咩？因為我聽你咁講，又係古城啊，或者比較樸素啊，係咪就係酒吧去飲下嘢啊，睇下球賽啊，咁樣就已經一個娛樂啊？定係好似我哋香港咁夜夜笙歌咁樣咧？都 佢哋啲餐廳都開得幾夜嘅。佢哋 個城市咧，其實尤其是喺克拉科夫啦，夜生活唔算好多嘅，但你會見到啲餐廳咧開到好夜嘅，十點幾十一點都仍然有人喺入邊食緊飯，喺度吹緊水傾緊偈。咁可能呢個就係佢哋呢一個城市佢哋中意嘅娛樂方法咯，即係大家朋友聚頭，然後咧我哋都有喺當地去咗一啲蒲點嘅，即係我哋香港就食完飯興做咩？就係去揾個糖水鋪啊嘛，食下甜品啊嘛。咁我哋都有做類似嘅嘢。我哋就去咗一間，因為我哋夜晚行翻。 啊！你真係去食糖水啊？ 我哋行翻酒店嘅時候經過呢一間咁嘅鋪，我見佢未閂。咁本身睇個樣子就似好普通西餅店咁樣賣蛋糕咁樣啦，但俾我揾到一樣嘢。 係咩咧？ 呢樣嘢咧，可能大家咧如果有睇開啲波蘭嘅旅遊書，你會見到。咁我撞手成撞到嘅啫，因為深夜時間個口啊痕痕地，又想食啲甜嘢咁樣。咁呢一個咧，我形容下形狀先。你當係一支木桶笛咁樣先啦。 係。 OK， 咁樣嘅 甜品喎、 哦。係啊。木桶笛咁嘅形状，颜色都似木桶笛嘅，肉肉地嘅咁样啦。其实佢系一个威化桶嚟嘅，但系就系一个圆桶形啦，少少长幼嘅。 哦，即系长蛋卷啦。 长蛋卷啦，但系咧佢系威化，系松脆威化。我系未食过一种咁嘅威化质地嘅。OK， 咁一个就已经系一个甜品嚟噶啦，已经。 系啊，跟住之后中间佢落咗啲咩，我都未讲就 系。 佢中間咧落咗一啲好幼滑嘅 cream 喺入邊， 哇！邪惡怪， 邪惡咁佢叫做咧，我仲記得個名字，佢叫做 Ruka， 係要卷脷嘅Ruka R U R K A 咁樣啦。咁呢一樣嘢咧係當地波蘭嘅傳統嘅一個食物嚟嘅、 哦。 其實佢有少少似咧，我哋韓國有陣時咧有個好長嘅 U 型咁樣嘅一個啲威化桶，入邊咪擠住啲雪糕上去嘅。咁嗰一樣嘢咧，佢哋就變咗長條版咯。咁呢個 Ruka 咧。其实在饭后吃呢感觉都几不错的。咁我同朋友分啦咁样。 是不是真的同朋友分啦、 第一日分完之后第二日就想自己把一条啦。 我不信你望你同事个样子。 同埋呢其实呢佢个价钱呢是我想那个叫旅游区来的但都算偏平的。我仲记得是不是五六蚊咁样就一支。咁就计返最十几蚊喎十几蚊一条喎。 哇咁真係算平喎。 好平㗎咋。 我听完你咁讲之后疫情过咗之后我真係要去一转波兰先。唔係讲笑。 希望嗰边 请教 喎。我同埋我嗰陣时都叫做开即其他各地都开始有啲疫症啦。但我记得当其时我喺嗰度嘅情况但係波兰唔算好严重㗎。好似係啱啱我离开嗰陣时先话有一个疑似确诊嘅咁所以我哋当其时当然啦我哋都有做好自己嘅防疫措施啦咁但係就发现当地其实如果唔係有疫症嘅话呢我都希望真係可以再返去。 喂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反而就头先听你讲去完波兰集中营虽然有呢个嘅第二个领悟啦或者一个新嘅反思啦令到你有一个新嘅碟嘅概念啦但係啦返到嚟香港又加上疫情嘅关系係咪正正就係加唔同嘅原因而令到你整一个嘅碟或者整一个歌都要时间㗎嘛但係最快嘅最急切嘅呢就係拍一首新嘅歌。嗰首歌嘅主题叫无力感。係啦我想问下你係咪都係刻意揀首喂不如公司揀一首最接近我而家嘅心情嘅歌去派啦咁呢 其实反而呢一隻歌我哋收到嘅时候呢係冇諗住话一定要做呢个 topic 嘅。而收到之后呢其实我哋俾咗填词人 T-Rex 去做啦。咁我哋就俾咗个 topic 佢就话我哋真係好想将嗰种无力感去喺呢隻歌度放大。咁我哋呢隻歌最特别嘅地方就係我同阿陈巧威去话写嘅时候呢我哋真係唔当係一隻广东歌咁样去做。我同佢讲喺你放低啲广东歌嘅框架啦你当你做緊一隻外国嘅歌啦咁样。然后呢当陈巧威去写呢一隻 melody 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其实佢系真系有某种嘅纯粹喺入边，而我觉得啊 T-Rex 再加埋无力感呢只词落去咧，唔知点解系好凹凹陷啊！所以我一录完第一日之后，我已经觉得我同我同事讲，我觉得呢只系我哋嘅第一主打，因为有嗰种即系坦白讲系而家呢种环境，其中一句歌词我自己最有感受嘅就系、如不想失救，就合力自救。咁我哋而家有边个唔系自救紧啦？其实系咪先？ 系啊。 当个环境咁坏咁乱嘅时候，我哋只可以做嘅就系做好自己嘅本分，然后希望可以有一日就系同其他人一齐合力，去营造更加好嘅环境出翻现啦。咁所以嗰种。无力感之后其实你问我第一步都是梳理返自己先。而我都希望呢一隻歌可以俾大家就係去有一种疗愈嘅作用。 咁其中一個我覺得好好實際嘅例子就係、是，我將呢隻歌 send 咗俾我個朋友聽，咁、佢就一開始佢話，因為無力感呢三個字令到有少少卻步去打開呢一隻歌撳嚟聽， 因為以為聽完更加攰， 同埋因為佢當其時佢自己都有一啲經歷，咁都會令佢覺得無力感係太重啦，我唔係好敢打開，但佢就係話，因為佢。对我的认识他就觉得许廷铿应该不会是做一些令到我更加沉的歌。咁他打开了来听之后他就觉得这首歌真的给到他一些力量去面对他自己经历的那种无力感。咁所以我想这首歌其实虽然歌名好像有点灰但反而正正就是如果你有无力感的话不妨按这首歌来听。然后可能你会得到一些你所需要的疗愈。 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呢成日都讲非常之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啦还有很多不同的在这里出过力的所有的朋友的。因为我好记得呢我有个中医师我成日睇中医个医师呢他又跟我讲他又是很正面的跟许廷铿一样。他就直情跟我讲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医护的人特别正面的。他直情是真的跟我讲他说我呢又跟啲病人或者一啲朋友讲一啲小朋友啊即嗰啲啦。就喂你哋啊，一定要 keep 好自己嘅身体，你要好好生活落去，你要好好嘅生活，你先至可以有将来。如果你而家冇一个好好健康嘅身体嘅话，你系唔会有一个，你唔会知将来发生咩事噶。你先可以改变到好多唔同嘅嘢咁讲。咁呢一下，我突然间就觉得，我哋戴口罩，个个都系为自己嘅生存，但系个生存就系其实系一来唔想所有嘅人更加辛苦啦，又或者唔想加重其他人嘅。负担啦，所以其实我好感谢唔同嘅人嘅，尤其是医护人员，真系作为医护界嘅你哋嚟讲，会唔会有好多人都好似我咁，真系有病唔系太敢去睇咧？真系呢段时间 都当然会有噶，咁但系我反而觉得，其实我睇到喺呢件事，当然冇人会想经历啦，但系我喺呢件事上面反而睇到啲好嘅部分，系大家对自己唔好净系防疫意识啊，系卫生意识高咗好多，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我哋当年沙士其实都经历过，所以令到我哋今次嘅疫症即系托赖都叫做喺个控制范围以内。咁但系其实你问我作为医护界咧，其实我哋都有啲部分系我哋未经历过嘅，我哋都系边学边去做。而当然啦，我喺我牙科嘅环境底下，其实我希望可以做得到多啲，去帮得到身边嘅唔同嘅人。咁我亦都有一啲真係做緊前线医护人员嘅一啲朋友。其实对于我嚟讲，我觉得佢哋最难去经过嘅部分，係因为佢哋除咗係要承受前线嘅人嘅压力之外，更加紧要嘅係佢哋身边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其实都係要背负住呢啲咁样嘅一啲压力嘅。即係可能佢哋有啲可能要住喺一啲医院或者住在一些酒店度冇得翻屋企陪佢哋屋企人，咁作为医护嘅前线，当然啦，其实佢哋都系人嚟嘅，咁佢哋翻到屋企嘅时候，其实佢哋都会想同屋企人食饭，都会想去好好地有一个好嘅休息嘅空间，但系就系呢啲时间，佢哋唔能够做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我反而系呢一样嘢，我会觉得佢哋系好值得大家去多啲关心，因为其实坦白讲。真係身不由己，但係當呢件事情佢哋為大家付出咁多嘅時候，都希望大家會了解多啲醫護人員嘅其實要面對嘅情況，比你哋想象中嘅都要多咯。 但我想問一下你哋，其實會唔會都有一下擔心嘅？ 有㗎，絕對有㗎。所以我哋 其實你都同我哋一樣㗎嘛，係咪？ 大家都未經歷過呢件事啦，所以我哋做嘅其實都係喺我哋知識範圍裏面俾最多嘅嘢出嚟啦。咁自我保護一定要噶啦。咁但係當然啦，喺唔同嘅環境底下，即係已經唔能夠講話生意受唔受影響嗰樣嘢，而係真係坦白講就係、是、我哋都唔希望嗰、那個。疫症會在社區裏面傳播，我們其實都醫護界都是做一個很重要的一條防線來的，即是一崩壞了呢，其實一 infiltrate 進來之後呢，其實就 要去再去控制就更加難，或者要做的措施要更加升級，那我想沒有人會想的，即是當可能家居隔離 都原來已經搞不定的時候，要 很強制隔離，其實哪有人會想，那所以是啦，我觉得医务前线其实我自己都 觉得是很值得大家去尊重。 嗯，所以所有的听众们啦，即系我好深信每一个嘅听众们都同我一样嘅，真系再一次多谢你哋，多谢许廷铿今日带咗好多资讯俾我，亦都带咗好多俾听众。今日 thank you 晒，拜拜。 是刺痛，炽热过的失望，比冰水更冻。愿望，望极未曾获答案，看尽再多黑夜，亦是没光芒。冲不开，挥不走，躯体沾满血垢，若是所有难受，一个人是受。力站在最后，如出走，身处死角逃不走，走遍低处无出口，只有这伤口。和身边每对苦狗齐出手，早个攻势来坚守，跟我一搏无退后，转眼会失手，才必须要拯救。向后，力量变交头。是事迹的画面，不需精美刺绣，就是心血淘尽，打断两绝后，同压立在最后。来交出失守的难受，同为着活着并肩底。